好，星期五晚咧又见到阿肥斋啊。呢、這個組合啊，啊真係開心啊！ 肥齋組合就意味住咩啦，花姐？ 輕鬆咯， 哦輕鬆， 開心星期五， 開心 開心星期五， 係啦， 開心得嚟又警世啊！你兩個講啲嘢， 梗係啦， 尤其喺愛情方面啦，即係帶俾我好多新嘅角度。 要講事實嘅呢個世界係咪？ 即係七十後嘅出生年紀，但係咧就變咗九十至到零零後嘅愛情觀咁啊！是 咁自大噶 ，你話你警世咗，你 你話警世咗嘛？ 唔係愛情觀， 即係你夠放啊嘛講嘢。 我 一路都係我抌唔低啲包袱啊嘛，係咪先？ 咩包袱？ 咩放唔放嘅問題？要講真嘢，講事實嘅問題。 我而家都越嚟俾你哋搞到都越嚟越開放，好放。 其實唔係嘅，本身 其實我唔 係 咁。 骨子里就係咁， 唔 係 啊！ 我引發咗， 即幫你將你嘅潛藏嘅一個搭曬為咩？曬到推翻出嚟， 所以今日要扮翻個熟女先，睇下自己熟女今日係啦。咁啊，其實咧都話啦，啊呢兩個禮拜咧就好似翻多份工咁啦。原來法院聽審咧，即係又要抵得悶啦，又要抵得早啦，早啦，係啦，眼瞓咯，真係有少少時候我都會瞌著嘅。 唔係早啊，個問題早。如果你啲案情悶或者過程悶咧，就梗係有靜啦， 梗係想瞓啦，係嘛？ 但問題你一瞓嗰下又好冇禮貌，感覺又 都唔得，捱唔到啊！因為佢有時候咧，佢真係可以咧全場係靜曬嘅，即係試過有啲位咧，譬如佢哋大家喺度揭緊啲花牛嗰時咧，係冇完全冇聲，啊著無聲，跟住你就喺度等啦，啊幾時先睇完啊？你哋我又睇唔到你哋睇緊乜喎咁樣。 咁但係可以玩電話咪㗎？嚇！ 即係咁，你唔好有聲咯嚇，同埋唔好錄音咯。咁會好啲咯，即係如果唔係真係悶死。咁另外就都有啲精彩嘅時候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啲咩精彩對白，咁都有啲我擺咗喺奇案迷會 MCFC 呢一個 Facebook 嗰度，可以上去睇下嘅。因為都唔係咁多朋友咧，真係有咁多你話時間啊，或者係心機啊去聽審啊。咁啊，依兩日都幾好㗎，有啲奇案迷啊跟埋我一齊去啦。咁佢哋都覺得好新鮮喎。哇，原來咁悶㗎，聽審咁樣嚇，咁又可以現場就去感受一下啦，即係兩個被告。咁你覺得佢哋係即係我哋平時，因為我哋講嗰啲案件嘅時候，你都睇未必睇到個真人噶嘛，係咪先？好多時睇唔到，咁所以你能夠睇到個真人，然之後你去感受一下咯，感受 一 下咯自己。 嗰時嗰啲字母小姐嗰啲，即係如果俾我而家都去睇啦，大佬。 係咁，依都想知係邊個啊？ 你幫佢揾屏風遮住啊嘛，嗰時。 唔係，咁你嗰陣時聽下 聲， 聽聲聽到噶嘛。 係出於八卦心大。係 咯。 唔係啊， 花姐你都認到把聲。 係咯。 我哋咪都要即係抱住一個唔好話淨係獵奇嘅，即係都去學下嘢，睇人哋正常嗰個法律程序 係 點樣。 即係都話翻俾我哋聽咧，就係話嗰啲乜鬼嘢一二號皇庭咧，唔該就唔行埋一邊啦。睇真嘢咧，就真係要去法庭聽嘅。 係絕對冇咁精彩嘅，即係 嗰啲就係要嚟講戀愛啫嘛，佢借嗰個皇庭嚟到戀愛。 跟住嗰啲跟住就會落泡，然之後就會識得，跟住就點咧？ 唔係，總之每一個場景，每一個劇嘅場景。個嘅咩部門都係戀愛，就咁簡單，就借個場景嚟戀愛啫嘛。 反而欠咗嗰種法庭嗰種律師對戰嗰種感覺咯，欠咗呢個感覺。 算罷啦，唔好再談論呢啲劇。 嚇！但係佢會有呢啲過程嘅，但係你要捱咗即係最初嗰啲悶嘅一啲過程先咯。咁可能到最後一個禮拜，我諗啊會開始舌戰唇槍啊，我諗會多啲人去聽噶啦。如果大家咧都想聽咧，嗱記住啦，咁因為呢排都有好多人問我。究竟幾點開啊？咁樣點樣去噶？咁而家咧呢一個大角咀碎屍案啦，呢個殺父母嘅碎屍案咧，就喺高等法院咧就審理緊㗎啦。咁就開咗兩個禮拜庭，就喺呢一個咧七樓嘅13號法庭。咁大家如果想去睇咧，就可以分兩場嘅去嚇。朝頭早咧就呢一個10點到 同場加映， 朝頭早就10點到1點，咁啊中間有個 break 嘅，晏晝咧就2點半到4點半，中間咧又有個小 break 嘅咁咯。咁可以隨時入啊。隨時出都得嘅，咁你梗係唔好當自己屋企咁中意出啊出入啊入啦，都尊重下法庭啦。咁同埋入到去就唔好開電話啊，或者即入到去嘅時候都要鞠個躬啊咁咯，係啦。咁呢啲可以自己去體驗一下嘅，即尤其我覺得你真係奇幻迷嘅話咧，都應該去嘅。 當佢紅磡鞠躬咪得啱咯，即係又躬又正又係咩係嘛？ 人哋會有嘢遞俾你噶嘛，但係人哋呢啲冇嘢遞俾你之餘咧，係咪仲要審多兩個禮拜？ 係應該差唔多兩個禮拜仲要。 即係我即係總共一個月啦，頭啖。 係啊，因為佢好多細節、好多過程啊，或者審即係其實問，因為佢好複雜啊個案情。 即係你有肢解又處理屍體啦，好多即係好多好，唔係仲有佢哋買嘢啦，即係買嗰啲肢解工具啊。 即 係 反而未到心理反應嗰段。 哇冇啊！而家淨係講緊佢哋成個過程，究竟你點做？你講一次聽下，仲要兩個都講一次嚟聽下，係好耐啊！講好耐啊！佢仲要中間咧好多細節問，即係打爛沙盤問到篤，即係例如攞抽鎖匙出嚟叫阿謝津奇，你條鎖匙係做咩噶？嗰條鎖匙係做咩噶？你呢個鎖匙係做乜嘅？即係同埋佢屋企嘅，譬如有啲唔同嘅你個雪櫃，個雪櫃幾時買噶？或者你依個電飯煲幾時買噶？係幾多錢啊？係現金啊，定係碌卡啊？咁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講好耐。 咁啊大鑊咯， 講好耐。 我話啊，法官我形象，唔好問多呢啲，我完全唔知呢啲。屋企個雪櫃幾時買真係唔知啊。 唔係，跟住我發覺原來咧好多嘢你真係平時要抹低咯。 嗱，即係如果你 犯案嘅話咧，就好大鑊。你真係唔會記得喺邊度買有時啲嘢，即係買咗幾年咧，突然間問你喺邊度買喎，係咪先？即係唔記得噶嘛會嚇，唔係你講大話，你真係唔記得。 咪咯，鬼記得咩？ 咁啊，呢一排咧就除咗呢一單大案啦，其實喺呢個高等法院咧又審理緊幾單嘅風化案啊。呢排唔知有咁多，即係 group 埋一齊。一抽 應該係前排多風化案啦，即係咁依家係啱 啱一齊 又 捉 埋一齊 審嘅啫， 係啦，捉埋一齊審咯。咁所以啲記者都好頻撲啊。咁啊有幾單嘅，咁譬如話有兩單已經係審完啦，有一單咧就咁嘅，就話有個男侍應，咁咧就同個舊佢個舊戀人，即係以前係拍過拖嘅，咁啊出嚟 舊菜 啦，又出嚟飲嘢嗰啲，咁跟住咧個女仔咧就接唔知點解女仔接佢翻屋企喎，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奸咗個女仔。正實奸咗㗎嚇，唔係懷疑啊。咁但係跟住告唔入啦嚇，咁啊詳情點解咧？大家自己去睇下報紙啦。咁另外一單咧，我覺得呢個真係要警惕一下啦，唔好再玩呢啲咁嘅，即係唔係網交係可以玩，但係真係要好小心。即係個少女就識咗兩個喺網上識咗兩個嗰啲運輸工人，跟住咧就去咗人哋屋企，然之後咧就去沖涼。咁沖沖下涼咧，佢就唔識用個花灑。 哦，結果又圍住條浴巾走咗出嚟。 係啊，跟住人哋入去幫佢整花灑，咁順便咧就上下其手，然之後仲強姦埋添，輪姦啊。咁跟住就判咗5年咯，咁樣。 其實我覺得嗰兩個工人慘啲，即係咁講。 唔係或者個即 係唔係想死啊？咁其實嗰個女仔都有責任噶嘛？ 你點會豬到？ 我覺得豬到去人哋屋企，跟住第一次人哋屋企又未素未謀面，走去沖涼，跟住又扮花灑唔識， 係咯 用。 啊、我明白你哋講乜，即係你覺得可能個佢哋覺得個女仔都默許嘅。如果唔係你就唔會咁樣係嘛？ 我屋企沖涼， 我唔敢講呢單案。即係我成日咧，即係喺外國咁多年咧，即係譬如咁多案啊，或者到今日啦，譬如 Kobe Bryant 嗰啲衰過啦。其實好多時咧講得俗啲叫做講唔掂數， 係 即係好多時都係咁嘅。無論你係少女好，無論你係外佣好等等，我都知道有一啲案咧，其實本身咧係應該講唔掂數。然後跟住話哦，你強姦我，花姐你強姦我， 即係好似嗰啲菲傭啊嗰啲話， 唔係即係可能佢本身已經係有一個交往 喺，即係有啲 hidden agenda， 或者 佢有啲 係 啦，本身已經有，但係可能喺講數或者一啲要求不滿嘅時候。花家姐，你強姦我咁樣咯， 或者你埋奸咁， 係啦咁咯。 係啊， 而家問題就係、是，即係你諗到個過程，即係我又唔信一個純如白雪如清水般嘅女孩，跟住就去別人屋企沖涼，然後花灑我不適用，連衫都唔著又成， 就係咁圍住條浴巾走出嚟瞓， 即係你匪夷所思噶嘛？火星人都唔會咁做啦嘛？ 即係至少你都著翻件衫先 啦。 唔係大佬， 阿梁家婦女都 agree with you。 喂，我去麥飛屋企，我都唔會沖涼啦，無啦啦，哎，麥飛啊，我唔適用啊，咁啊， 跟住就嬲咗 兩人犯罪啊嘛？你而家係咪先？你而家一定係噶啦。 冷靜啲，我明白你嘅立場。 唔係，所以我咪話佢嗱，我唔敢話佢哋啱，但問題即係呢啲我好多事都係各有責任，或者叫 同埋好多內情，我哋都未必。就算你審完單案，可能你都 係啦，即 係 包公都守唔掂啦。呢啲 即係好簡單嘅嘢，你點即係學阿肥叔話齋，你點會咁個女仔點咁樣處理自己？ 因為關鍵所在就係其實所謂咩強姦啫，就係話你同意同唔同意啫嘛。係 啊， 咁問題就係如果除非你話好明顯嗰種強行，係 啦， 就真係好明顯。嗰啲點會好明顯？即係好難。佢一句話，我係唔願意啊，我係覺得唔願意。佢哋搞我，咁咪係咯。 嗯， 就係咁。 咁啊， 就係最終即係 叫嗰啲出嚟玩嗰啲男人小心啲啊！真係應該 係啊，唔好俾人哋勒索翻轉頭。 勒索跟住又勒索又俾唔起啊，或者唔想俾，跟住俾人告又坐幾碌啊！ 啊，同埋講翻 入去又俾人爆谷啊！ 嗱，識網友咧就要好似奇案迷會嗰啲網友咧，咁就會正常翻好多啦，係咪先？啱啱啊？ 我哋肯定唔會有呢啲事發生。 係咯， 最多話會唔會言語上強姦你咧？ 係，咁就另計。 文字上強姦嚇，咁另外有一單咧，就未審㗎嚇，咁就正啊，唔係即係未判，未判咧就係話有個男人，咁就佢有個女朋友就拍咗八年拖，咁然之後就分手，做公關嘅女仔，咁跟住咧就佢想復合，然之後咧就有啲性愛又大家交歡嘅錄影帶喺手。就用呢一個公開錄影帶為一個要挟啦，咁就跟住咧個女仔咧就呃住佢就話佢唔會報警嘅咁樣，因為佢強姦咗佢 ，sorry， 佢攞啲錄影帶，即係有強姦嘅過程啦。好啦，跟住又攞錄影帶同佢講啦，就話你如果報警咧，我就公開啲錄影帶啦，有我哋搞嘢嘅片段啦。咁呢跟住佢就叫個女仔唔好報警。因為如果咁咧，我就玩完噶啦，我一世冇噶啦。跟住咧，個女仔就話：放心啦，我冇報警。但係其實佢私底下真係報咗警。咁呢一單嘢就審緊啦，我哋唔好講啦嚇。咁我哋講到呢度啦，講到呢度係啦，因為唔可以講啦。好啦，咁啊，但係呢一單嘢咧，又因為唔講得啊嘛，咁我唯有揾一單又即係有啲類似嘅情節啦，類似啦嚇。咁啊，呢單嘢咧，哇，已經係講緊21年前， 係 21年前啦。咁啊，大家有冇印象？奪命哥羅芳啊， 拍過戲咯。 是嗎？ 是 啊。咁就嗰陣時係邊個做嘅？叫 連偉健， 唔係好出名嘅。 叫做攞命哥羅芳。 攞命哥羅芳， 攞命哥羅芳。 啊，男主角就連偉健，以前無線啲藝人嚟嘅。 連偉健啊，邊個嚟啊？真係唔知喎。 嗱，我哋最深印象佢離開無線，佢幫過阿劉德華天幕做過一啲嘅即角，即叫做客串啦。咁之後就冇影冇蹤。 哦，即而家冇喺呢個電影圈打滾。 好難講，可能佢喺大陸有嘢做，冇人知。 係 嚇， 係咁呢一個奪命嘅哥羅芳咧，嗱，大家唔好以為我哋寫錯字啊，嗰個芳字咧，即係原本嗰個 call form 嗰個咧，就嚇就應該有個。 係 咪應該 有 草花頭㗎嘛？原本啊，不過雖然都係翻譯過嚟嘅，咁啊，但係呢個方咧就都係食埋字嘅。咁啊，加上咧呢單案入邊咧嗰個男被告咧就有個方字啊，有咁巧啊？係咪因為自己有個方字，所以要用哥羅芳嚟做武器咧？ 我覺得唔係太關事。 唔關事係嘛？ 我覺得我嘅少少諗法就係男人你一有錢咧。就會自然會想作怪，即係佢俾我感覺就係好明顯，就係一個有錢嘅男人。 我哋唔好穿住，我哋唔好穿住。我哋仲要講多兩番， 啱嘅， 咁快穿曬又講啊！ 咪就係 未講之前嘅發生。 呢一個係戒律嚟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先帶大家咧去翻11年前啊，11年前嘅呢一個 21年前 係 1993啊， 好清醒啊你。二十一年幾嘅呢一個差唔多暑假嘅季節嘅時候嚟嘅，咁啊帶大家去翻現場先。 1993年7月24日，一個平常嘅週末，一輛救護車被召喚到沙田帝都酒店，因為酒店收到一名住客嘅通報，佢嘅女性朋友。在房间里面突然晕倒。 小姐，知不知道你朋友发生什么事啊？ 他心情不好，拿了我们老板用来抹招牌的哥罗芳来闻，闻完就晕倒了。 不过由于医院发现伤者的情况和一名女士的口供有所出入，决定将事件交给警方进行调查。女伤者其后重伤不治，这件送院事件后来更加演变成一宗疑似谋杀的严重案件，揭开了一对男女的邪恶阴谋。 肥叔今天是什么事啊？你 不知道，打听你我话声 是咯。好像是不利做，是不宜做節目啊！你今日有冇計過通 打你小欣啊？ 通性係喎， 今日有冇人打你小欣？ 係咯，打咗個嘴，係咪打咗個嘴啊？ 今日冇事嘅話， 所以咧今日聽唔到你講嘢，唔知點解支麥吸唔到你把聲，好奇怪。 唔緊要，我把聲大到可以隔離個麥都收到嘅。 系啊，嗱，阿 Joanna 话不论衣着怎么样，不可不代表可以被强奸，呢、這个当然啦。 我中意你呢句， 当然 系确实啦。 好似呢个礼拜系咪有个？我听到嗰日听过一下就系咪好似有个反系话咩？你哋咩？早知你哋唔好咁夜出街，咪冇事啦，系咪？ 其实我最憎呢一句， 唔系呢啲就多余嘅啫，系咪先？ 我曾经我最近 Facebook 啊，见到一个 term， 我其实好憎嘅咩？有一种衣着叫做漏交叉裙。 漏咩啊？ 漏交叉裙嗱，嗰、那个字真系唔讲得。 漏交叉裙啊？ 系啊， 裙系一条裙嘅裙。 一条裙。 系漏交叉裙。 幻想一下先。 咁其實咧係形容一啲女士咧，嗰條裙咧好短，啱啱遮到 pat pat 嗰個。 哦。 咁啲人咧就用嗰三隻字嚟到去講呢樣嘢，就覺得啲女性好鬼開放。咁、但我覺得係好唔認同，我亦都好認同阿 Joanna 嗰句嘢，就係話即係無論衣著點樣，係唔代表可以俾人強姦，呢、這個絕對正確。 唔係任何情況下都唔代表可以強姦嘅。 係啊， 就算除曬啊，你都 唔可以攞在前面，你都唔可以強姦，一定要佢自 愿 嘅。冇錯，當然啦。咁就因為咧，我自己都算保守喎，我自己覺得，因為嗱，好似今日咧，我喺天橋啦，見到有個女仔咧，佢就喺度踎喺度整啲嘢啦，跟住喺背後咧，我望一望佢咧，佢嗰個pat pat 個罅咧露咗出嚟，因為條褲太低啊嘛，我一個都接受唔到，其實係咪好保守啊？ 係，都幾保守 嘅。係咪啊？但我覺得好難睇喎，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嘅角度啫嚇。咁咧就好啦，多謝阿 Joanna 意見啦嚇。咁啊，小心啲講嘢啊！ 唔關事，唔係啊！ 我哋好小心。 我覺得警惕除咗個即係唔應該咁做之外，其實嗰班都要小心，因為其實而家根本個世界啱啱個灰色地帶係令到大家都容易犯罪或者以為冇事，成日都嗰種取巧心啊，又冇事嘅，咁啊跟住就咪嗨嘢咯。我而家即係咁話俾你聽，即係咁又可以減少罪案嘛，即係警惕你， 冇錯， 好易犯嘅，好易坐幾碌， 同埋成日 俾人爆谷嘅咋。 喂，同埋中文永遠有一句叫識字頭上乜鬼嘢，入馬 當。 不過我都真係有接觸過啲女仔係真係嘅，有時你真係唔就算佢真係乜嘢嘅話，你都真係。你都會覺得，唉，咁好心你自己就冇，你自己都檢點啲啦。因為佢有時真係你覺得佢做嗰啲動作好似係特登去引人犯罪， 係互相嘅就其實。 咁你都會覺得，唉，咁即係你想人哋同情你，你都即係之前你都唔好有啲咁嘅行為啦。因為你感覺上即係都難怪嗰個人會對你有興趣喎，咁樣係咪啊？咁啊，但係好啦，呢一單我哋睇一睇啦。咁啊，頭先聽到啦，嗰、那個有個女仔係咪就喺呢個沙田嘅帝都酒店嗰度？帝都酒店咪即係大會堂隔離嗰個酒店啦。咁啊就出咗事啦，就暈咗嚇。咁喺呢個93年嘅7月23日嘅。咁啊，24日嘅，咁啊，當時咧，其實咧就係夜晚嘅，即係傍晚啦，7点几钟嚟嘅。咁呢個女仔暈咗之後咧，佢個女性朋友咧就去話俾酒店聽，喂，我朋友暈咗啊，快啲叫救護車嚟啦咁樣。咁啊，救護車送咗去醫院喎，急症室喎。咁似乎咧都好大鑊，係咪咧？好大鑊下嘅呢個女仔去到嘅時候。 因為其實嗰陣時佢已經陷入一個昏迷狀態㗎啦，基本上就係佢曾經有個好微弱呼吸，但問題咧就係話去到。入到急症室，其實已經陷入咗個昏迷狀態㗎啦，基本上就係、是、 咁啊，跟住咧基本上如果佢即係譬如話佢話暈咗，可能係因為佢身體問題咁樣，咁啊醫啦，係咪？咁但係咧問題咧就醫院發覺咧，好似有啲唔係好對路喎。 佢唔對路嘅地方咧，就係話除咗暈之外咧，就係、是、其實喺面部咧有少少灼傷嘅痕跡。 灼傷痕跡。 即係證明咧，就應該唔係。唔係佢灼傷痕跡，即係話唔係正常嗰種自己令到自己受傷，係應該係人為所做的。 即係唔係你食熱嘢辣到嘴嗰種？ 而問題嗰種， 如果面部灼傷就可能係俾一啲可能係譬如腐蝕性或者化學物質嘅灼傷， 亦都唔係即係身體有問題而暈到啦， 係咪？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發現啦，有啲可疑啦，咁啊跟住咧就走去報警啦，因為如果佢哋發現有可疑嘅話咧，佢就要向警方通報下啦，咁啊，警方咧就要調查咯。咁啊，調查之下咧，就問一問呢個送朋友去醫院嗰個女仔啦。咁佢個名咧就叫做黃燕平。咁啊，當年咧幾多歲咧？呢個黃燕平 28岁。 28岁。咁啊，就問呢個28岁嘅黃燕平，就問啊，你個朋友咩事咧？咁佢就話佢個朋友咧唔係好開心，咁就飲咗吸咗啲哥羅芳。咁然之後咧暈咗。 係啊。 嚇咁啊！無端端唔開心點解吸哥羅芳啊？ 唔係喎， 唔係飲酒嘅。 嗱，咪以前咧，即係曾經，即係而家呢個年代，大把嗰啲軟性毒品或者嗰啲咩啊？但係某一個年代，大家記唔記得咧？ 仲吸天拿水嘅 ，high天，而家冇啦，而家少啲啦，而家。 唔係，而家係唔需要啦，同埋危險啦等等。咁嗰陣時可能，我記得係嗰個年代都開，都仲有興有少有啲人吸天拿水。 嗯，係啊。即係而家即係索 K 啊嗰啲咁樣，但係嗰時都係即係天拿水就好普遍嘅，吸天拿水係咯。 哥羅芳吸藥吸藥水， 嗯，係啊嗰陣時咯。 係天拿水裏邊咪有哥羅芳係嘛？ 其實有一啲成分喺度嘅，應該有一啲成分喺度嘅。 但會唔會就咁吸哥羅芳嘅咧？ 嗯，我未聽過。但其實反而大家會聽好多案咧，打劫好、風化好，全部就係佢哥羅芳。 好多都用過。 係啦， 係咯，只係最 common 嘅一種。 最 common 同埋最 快啊！快速令對方 哇廿秒頂到十零廿秒就已經暈啫嘛， 係咁啊，所以咧就但係你話攞去做即係犯案啦，咁但係無端端一個女仔唔開心而喺呢一個酒店吸哥羅芳，你聽落去咧真係喂好好 QK 喎呢件事，好似呢個劇本有啲奇怪喎， 都奇怪喎，我都覺得 噏出嚟嗰個人佢自己信唔信嘅咧？ 太牽強咯， 即係你話佢借酒消愁。就話啫，你玩到呢啲又仲要淨係單一味嘅呢啲又有點而爭咗少少。 咁啊，果然咧去到酒店嘅時候咧，真係咧發現咧有幾樣證物啊喺度啊，咁啊包括咧就有一啲真係哥羅芳嘅樽啦，咁啊有仲要有兩個添，兩個啊記住係兩個空嘅哥羅芳嘅樽。跟住咧就有兩樽威士忌，咁有一樽咧就已經飲咗一半㗎啦。咁啊仲有一樽香水喺度，酒店有樽香水喺度，係自己帶去嘅香水啊，唔係酒店嘅香水。咁另外咧仲有一條咧毛巾，毛巾上面咧 就有鎖滿曬哥羅芳， 鎖滿曬哥羅芳喺度嘅。哇！咁你一睇到呢啲咁嘅證據，加埋依個女仔嗰個即係口供啦。會有啲咩聯想呢？如果就咁聽嘅話，嚇各位。 總之咧，聯想我都唔使諗嘅，正常都係攞嗰個方向，咁樣焗暈佢咯。人最簡單，即係唔會索都唔係咁索嘅。 你索就咁開個樽索。 索係開個樽喺度索嘅啫嘛，係。 你使乜咁大工程？ 咁樣索係啦，譬如咁樣攞住支嘢。 就咁用個鼻嚟索， 係啊，咁樣索嘅啫嘛。你點會咁樣索喎？ 即係唔會倒落個毛巾嗰度。 唔使咁繁複，我就咁齋索咪得咯。 就咁齋索啫嘛，喺度。 係咯。 即係好似人哋俾煙霧嗰時咁啊！ 有冇睇危險人物啊？裝住 photo 嗰套啊，一支一副啊，咁 索嘅啫 嘛！ 即係你索嗰啲嗰行嘢都係咁索嘅啫嘛！使乜咁繁複？又要攞落去，又要攞香水， 又要呢樣又嗰樣咁多嘢。 喂，話時話天拿水係幾好索嘅，我覺得 係咩？ 唔係即係有時我唔知， 臭 唔係個個人嘅， 有啲人好中意。 有時我有時以前裝修或者咩去到啲地方。聞又幾好聞嘅喎，即係唔係話興奮啊，但係覺得幾好聞喎，就 係咪心理作用啊？因為新裝修好，覺得啊有陣天拿水味先正常啊。 唔係，即係等於有啲人個人對味道嘅味覺嘢唔同，我可能就係你中意聞，但係都冇理由咁近去到哥羅芳索咁樣就暈嘅啦嘛，同埋攞命嘅啦嘛。 即係好老實講，小弟砌模型嘅時候都會開行槍砌㗎啦。 係咯，同埋或者戴口罩係嘛？ 噴油先戴口罩。 話説佢哋砌模型，佢哋玩模型嗰啲， 係啊，好多 好多嗰啲油膠水嗰啲膠水就有咯。 上次阿毛都有講啊。 所以嗰陣味咪幾好聞咯。其實嗰陣味幾有啲人接我接受到，或者有啲朋友都接受到嘅。 但係如果你 嗰只係 mix 過㗎啦， 係啊 ，mix 咗 ，mix 咗， 即係已經唔會係咁攻鼻㗎啦。 係啦，係啦。 如果唔係佢都有即係危險性㗎嘛。咁好啦，咁你就咁睇呢一個畫面已經有啲唔係好尋常啦，即係個女仔暈咗，佢側邊咧有咁啲哥羅芳樽啊，有毛巾啊，嚇咁啊，即係再聽埋呢一個即係送去醫院嗰個女仔嘅口供，就聽上嚟咧，就似乎覺得咧係咪有人作緊嘢咧？ 好明顯係作嘢 啊！係咪作緊嘢咧？咁啊，當時咧就亦都有一個男人喺現場噶。呢個人咧就係我哋頭先嗰個阿方啦，就係呢個韓 梁 方。咁佢咧當年咧就31歲嚇，咁啊就陣間咧即係有一啲關於佢嘅古仔啦，就我哋嘅奇案迷啦，叫咩名？叫 Dora 提供嘅。咁咧就原來佢咧親自咧接觸過呢一個阿韓梁方，不過佢因為今晚唔係好方便講電話，但係頭先我就已經將佢個古仔咧。即係吸收咗㗎啦，陣間咧就同大家講下。 佢有冇形容佢個樣 咧？有啊，佢話佢係老成持重嗰只，懶係， 懶 係，即係好 好似一個老闆款咁咯。 哦， 老闆款，即係好敦厚啊，應該話係敦厚。我唔好用老成詞咯，敦厚。 哦， 即係覺得佢好似好敦厚。 嗯 嗯。咁佢自己咧都係爭啲領咗嘢嚇。 即係好似皇上咁敦厚。 係啊，真唔係啊，即係 敦厚啫，我講。 你講敦厚， 皇上 用皇上 敦厚啫。 你比喻你真係大，真係大膽。 皇上而家冇敦厚啊？ 拉出去斬佢。 而家敦厚啦， 我就引佢上嚟呢度啊嘛。 未死過，反正就係尋仇啊。係 啊， 好啦，咁啊就阿 Dora 所形容嘅，佢親自接觸過嘅呢個韓亮芳啦，佢話當時見到佢就係一個比較敦厚嘅樣嘅，咁啊好彩佢自己就係呢個苦口邊緣逃生嚇，陣間再講下佢嘅故仔嚇。咁但係當時咧呢個韓亮芳咧原來就喺現場噶啦，就喺呢一個帝都酒店咧嗰度一齊去報警嘅，報警即係叫救護車啦。咁啊跟住警方要查問啊嘛，梗係要問埋啊呢一個男人噶啦嚇，問下佢究竟咩事咧？佢點答咧？佢嘅答案好似係咪都係一致咧？跟女方的一致，即是跟这个王艳平的一致。 他首先就是说其实应该是王艳平第二日就是他生日，即是过了当日的十二点就是他的生日。所以呢就先做一个动作，就是我 book 两间房。有一间房呢就是本身这个死者这个即是阿玲就在那边就跟王艳平倾下偈，咁啊歇下先。咁佢自己呢就在另一边休息。 咁佢當時有聲稱咧，其實呢個黃燕平咧係佢嘅情，佢話叫情婦啦。咁佢就話咧，其實佢都即係其實佢就話當日咧，因為黃燕平生日，咁所以咧就叫咗呢一個雲島嘅女仔啦，陸以玲咧就一齊嚟慶祝嘅。咁咧而佢咧亦都有同阿黃燕平啦，因為本身係 partner 嚟噶嘛，係咪？咁啊都有有性行為啊嗰啲啦。咁啊跟住佢就話，但係佢瞓咗覺。他就不知道什麼事了，因為其實是兩間房來的嘛， 是的， 另外那間房發生什麼事他不知道，只知道睡醒的時候陸以玲就暈了。 但最 QK 那樣呢就有少補充，就是兩間房其實中間有道門可以打通的，中間可以打通 的，是嗎？ 是是 是，但是打通啫都可以關上的，他都有權說自己不知道什麼事。 但問題如果兩邊一起開的時候不可以相通， 咩話 ？Sorry， 兩邊嘅嗰道門一齊開嘅咪就可以相通咯。 哦，係。 係啦。 哦，明啦明啦，真係好好多嘢諗啊！而家好好亂啊！ 好多聯想啦， 我哋。好，我哋啱翻嚟咧就要繼續講下呢個故仔啦。大家諗諗到關於呢個故仔其實之後會發生咩事咧？陣間翻嚟咧一一竅俾大家聽。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你哋如果想一个有质素嘅节目咧继续生存落去咧，就请大家唔好非法上载。因為如果你們非法上載，你就扼殺了一個有質素的節目生存空間的。我本身是一個即時司機，但是我很多時候我都會空餘時間我都會收看東頭灣道99號。本身我都很迷這個案件或者靈異節目，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東頭灣道99號。什 麼世界來的？收入這麼貴，又貴沒有內容，思想空洞，不知所謂。現在還有什麼好做？梗係俾99蚊聽東頭灣道99號，請大家多多支持呢個有質素、有思想、有愛嘅節目。拜拜。 大家好，又係個八姐姐。關於呢個東頭灣道99號，我覺得所有嘅奇案節目之中，佢係首屈一指。基本上係冇人可以取代呢個東頭灣99號花家姐嘅地位，所以。You guys forget about it， 你哋基本上 no way。東頭灣繼續努力，繼續蒸蒸日上，多謝。 1:99， 1:99， 1:99， 1:99。 唔使講啊，1:99。 1:99，你就可以重温同埋下載東頭灣道99號3個月嘅節目。你仲唔快啲上 www.radio99.tv 嘅網頁登記做會員？